知道你心中也感觉我们的爱没白费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天，记得你我深爱过，在心中百转千回，多想再见。再生，祈求天意，别要弄人。谁又会答应，再生不爱别人？再生，祈求天意，别要弄人。谁又会答应，再生不爱别人？ 一首歌，